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小冰特别的可爱哈，而且我觉得小冰今天看起来好像精神很矍铄的样子，因为我们吐槽季已经进行了一阵了，每次呢都会定一个主题来吐槽职场当中的一个范畴，或者是一个职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请问咱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吐槽季了，小冰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了吗？ 我学到了3点。第一点是先要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第二点是要叙述事件发展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第三点是重点阐述你认为事件中不合理的点。珊珊姐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思路特别清晰，条理特别明顺呢？ 我害怕坏了，你都能数到3了。我觉得好像可能跟今天的嘉宾有关系哈，因为请到了一个律师，所以连小编都变得思路的更加清晰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北京市与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职业律师潘越秀律师，欢迎您。 啊，嗨，大家好，我是潘越秀律师。 嗯，欢迎您。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和珊珊和小编我们一起座谈一下有关热点问题。 嗯，是的，欢迎潘律师哈。那还有咱们的老朋友，更之前的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大家好，我是大圆。 嗯， 抓紧时间吧，今天来吐槽的小伙伴呢，我看到了很多都是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他们的吐槽可以说是一条一条直接轰炸直播间呀，您知道吗？本来就是法律相关从业者，口条都特别特别的好，还要来吐槽。那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个要吐槽的小伙伴是有什么样的困扰吧。袁老师， 这吐槽人呢，他是一位实习律师，工作了已经1年半了，主要负责民事诉讼，工作内容包括诉讼过程的参与与推动，查询相关的法律判例，设计诉讼方案，起草诉讼文书，和当事人法官对接。他的这个案子呢，是一个村子里的两家人起了冲突，一家人呢把另一家人的树给砍了。对，也就是我们代理这个当事人的树被砍了。 吵架砍人树是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呵，然后把树砍了。 对，被砍树的人呢告了砍树的人。据原告描述，警察呢也是眼睁睁的看着被告把这个树给砍了的。树呢也是算所有物的一种，所以原告请律师要求被告赔偿这棵树。按照法律呢，应该就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或者是毁坏公司财务罪了。此时呢，原告还没有上诉，处于公安调解阶段。然后在调解阶段呢，负责调解的警察要提供证据，要我们去证明这个树的价值，证明这个树归属谁。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证明这个树是长在原告家的篱笆墙内，还要证明这棵树不是原告从被告家里移动过去的， 啊，你要给出证明，证明这棵树呢没有被移动过，这棵树一直都长在原告家里，它在这儿一年一年长到现在，就感觉有一些无理取闹了。 有这么费劲吗？就是以后如果想砍别人的树，砍之前我还得拍张照，这就是他家的树，是吧？然后或者是我的树，我平时种了一棵树，我要每年给他拍照，以防有人砍了之后，我得证明这真的是一年年从我这儿长的呀。就真的需要这么费劲吗？在这个案子当中，潘律师， 是这样的，证明物权所有权这个举证啊。对于本案来讲是确实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凭据凭证证明这棵树是我的，因为这是日常生活中大家种了一棵树，谁也没想到将来会起纠纷，及时去取证，比方说我当时买了一个树苗，我要留这个收据是吧？我支付这50或者300 发票， 对，栽的当天都哪些朋友见证了是吧？这个过程呢都是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没有为了将来肯定会发生纠纷而有意识去做这种证据的固化。 在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两人真的是起了冲突，一家人把另外一家人的树给砍了，然后在正常的这个公安调解阶段是需要去做这些举证的吗？ 而且这个举证是公安来去做，还是律师应该做？ 是警察做还是律师做？ 这里一定要分清两种情况。如果本案涉及到涉嫌刑事犯罪了，那么警察的介入一定是警察来进行侦查。这个举证责任和取证都是警察来做。那么本案当中呢，实际上基本警察判断是一个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民事领域里举证责任在当事人。所以，要么你委托律师来进行调查取证，要么是配合警察来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警察在做调解的时候，它属于民事调解，这个不属于刑事领域了。调解也是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调解成了，一场纠纷就定性指争了。如果说没有调解成，甚至达成调解书了，当事人一方不服的依然可以去起诉，这叫民事领域的。 就是你要证明这棵树是在我的院子里面一年一年长的，而且完全没有被移动过。 没有为难。 好难举证啊，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不要 去 跟别人起冲突。 这是合理要求是吗？ 非常合理。是这样的，警察在做民事调解的时候也是基于双方自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警察要对这个基础事实做一个充分的了解，那么他就要问甲方乙方都怎么回事儿，是吧？你要证明这个树是你的，那么你就拿出相关证据啊。是这样的，比方说这个像证据，这个树是我家的，当时我买树苗的时候是不是有个收据啊，就刚才你讲，我要我留发票，这是一个意识，是吧？还有呢，就是我日常的打理啊，花开了我合张影合张相啊。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就是这个树种在我家门口， 别人家树上挂的都是那个就是那种许愿的东西，许愿的牌子，我们家树上挂的全是我跟树的合影，为了证明这是我的树。 这个案例非常生动，也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不奇怪。但是如果上升到法律纠纷来解决举证之证的时候，确实就很奇葩了啊。吐槽的小伙伴呢也不要困惑，作为律师呢，你有责任有义务进行相关调查取证。 但是我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据原告这个描述，刚才袁老师这么说的，警察是眼睁睁的看着那棵树被砍的，他不能做人证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美女们非常好。是这样的，警察如果眼睁睁看见一棵树被砍而不加以制止，这个等于不作为。 但是这件事情它是据原告描述哈，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事实现在也不可知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整个看起来这个案子，我觉得就是不要打架。 对，现在 不要动不动就去砍树，好不好？那这个吐槽的点，这个时区律师关于砍树的这个案子，潘老师给我们一个总结吧，他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是这样，这位时区律师啊，千万不要纠结。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呢，恰恰是验证我们作为法律职业人素质素养和职业能力的一种考量。第一呢，我们要积极配合警察对这个本次事件嘛，做一个很好的梳理和配合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二一个呢，也要在这个日常办案当中和警察或者相关部门的互动啊，一定要定好自己的职业位。比方说在民事领域， 那么我们调查取证，还有我们谁主张谁举证，我们为当事人申请最大权益保护的时候啊，主张啊就是维护最大权益保障的时候， 嗯， 这是我们的职责第一要务。所以呢，其他警察或者司法部门、法院呀，还有检察院呀，都是我们的工作关系单位、联系单位，嗯，要做好配合工作。 嗯， 那么如果承接的是刑事案件呢，那一定要根据你承接的这个法律事项的阶段来做好你的法律职责。比方说在侦查阶段，那律师的作用非常有限啊，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可以向公安机关询问相关的涉案罪名， 嗯， 比方说这个是涉案人员聘请的律师了，但是你不能参与，甚至不能向公安局要求提供侦查资料啊，侦查的一些所取的人证物证，这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在这个案件审查起诉之后，律师就可以阅卷了，这个时候可能到了检察院了啊，在审理阶段也可以阅卷，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全案的公安机关侦查的这个卷宗， 嗯 啊，所以千万不要纠结。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我们作为法律职业呀，如果跟警察较起劲来，那么也违反我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 是的 终极追求 的 、嗯， 我们无非是要查清案件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吧，嗯，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们也作为实习律师也会学习到很多社会经验，就是一定要审慎多观察多思考，然后确定好自己的法律定位，发挥自己的职责，这一切呢都应该在法律的规定前提下进行， 嗯， 好吗？ 好，莫纠结啊，讲专业。我们也希望这个实习律师可以早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好吧？杨老师，下一个吐槽人也是一位律师，是吗？ 是的，他也是一位实习律师， 嗯 啊，但是他的工作时间呢只有10个月，他主要负责的是民事诉讼，他的这个槽点呢就是对方有大动作，法院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他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在开庭之前，如果一方提交了调查取证的申请书，那么是可以延迟开庭的。 嗯， 有一个案子呢，对方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然后在差不多20天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法院呢也没有通知我们。等我们再去法院再次开庭的时候，法院说他们提交了这个，但是因为没有提前通知我们，我们要求正常开庭，跟书记员说了好多遍，书记员呢也没有跟法官说，打法官的电话永远都是没有人接听。 嗯 嗯， 这个实习律师的困惑呢，也是我们在办案当中经常遇到的现象。 嗯， 我想说的是呢，我们第一时间呢，这在这种情况下吧，跟法官做沟通呢是我们律师的职责，是吧？包括开庭啊、进展呀，还有这个证据交换呀，包括提交新的证据、补充证据，随着案件的一步步调查呢，可能涉及到要深入挖掘证据，比方说要涉及到调查取证了。 嗯， 调查取证也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了，所以这位律师的纠结呢，我认为在于这个我也经常困惑，比方说给法院打电话没有人接的问题，这个呢也有很怎么说呀？我希望作为我这一名多年的老律师吧，也希望有所改观。这个呢跟法官这个现在法院啊这个案件压力比较大，人数少有直接的关系， 嗯， 啊。最近还好，就是我在办案当中呢，大家因为这个现在电子信息比较发达了，有 APP 呀，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开设了好多这个网上便民的措施，法院做了很大努力，尤其我们北京情况好多了啊，比方说阅卷呀，像前天我就约好了，成功的约好了，非常便捷，跟一中院调卷是最早以前审结的案子，现在有新的案件呢需要调卷了，我跟他们联系打电话的时候也有人接，非常热情，而且呢电话里指导我们律师如何上这个公众号， 嗯， 如何开通这 APP 网上去提交申请，非常便捷，而且呢二中院也一次，就最近有办案的感受。那么回到我们本案吐槽的这个律师啊，涉及到调查取证，说法院我们想开庭，对方突然间提出一个调查取证申请，把案子终结掉了，我们做好准备了，把我们时间耽误了，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遇到，比方说在本地还好，我们坐飞机长途跋涉去开庭的时候，当庭法官说对不起，因为当事人没有来， 或者当人对方当人提交了这个调查申请，我这案子必须终止掉，我要进行调查取证，这种情况遇到很多了。这个呢，我建议呢，就是任何一次办案经验了啊，这第一呢，开庭之前一定要先给法官打电话 确认 是不是如期开庭、对方是不是能到，我经常要做这样的基础工作的、包括我要嘱咐助理哈、然后法官如果有意外的情况他会提前告诉你、一个法官他有可能有两个书记员，还有的情况下有的情况下呢可以跟他们那个要一下这个手机号，这也是看案件的，有的法官愿意提供有的不愿意提供、因为他有个职业操守和自律问题、不希望自己这个电话这个庭委当人会有麻烦，是吧？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有的法官他很磊落，或者他认为就是很这样很方便，他就提供电话、手机号是有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打不通也要去跑一趟。比方说我们经常是开庭前一天，如果打电话打不通，我们会派助理去找一趟法官，甚至跟对方当事人沟通一下，对方律师说我们要开庭了，是不是我们都会到啊？给法官打电话没打通，你们打通了吗？这种沟通是完全可以的，啊，这都是经验了啊。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经验吧，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跟法官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也要跟法官强调一下，就是我开庭比较忙啊，我经常是这样啊，撞庭了、有可能出差回不来呀、包括我们北京这种交通状况，经常堵啊，今天来的路上，你看我从崇文门到建国门，短短的路途我就堵了40分钟 啊，真的是， 所以呢，法官会给予理解，也会主动说这样吧，这个电话打不通，那个电话可以那个联系我，或者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到这个查询窗口，再查询，有的时候经常找不到法官，有时候调查取证了或者再开其他的庭，还有个经验分享就是我们经常是这么做啊，知道他在哪个庭开，我们在外边守着， 像记者一样， 对的，是这样的，我们助理在那蹲守。而且往往不是一家蹲守。完了，法院这个他看完这个庭， 知道法官为什么躲吗？ 对呀、一开门的时候一群人拥上去，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说哇，法官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或者让他引起注意的方式。因为这个案件特别多，法官压力特别大，有时候他也皱着脑袋说：“潘律师，你怎么又来了？”哎呀，我真不想见到你们啊！经常是这样的。但是呢，沟通是无限的。 是的， 多一份理解吧。 对， 还是多找方法。 对，多找方法。 对，方法还是有的。 对，方法。 对，来吧，下一个槽点是什么呢，袁老师？ 这位律师呢也是这个实习律师，但没有说他已经工作多久了。他主要是负责学习并协助师傅与当事人、法官对接，以及其他琐碎事务。 协助师傅这四个字，然后的确是暴露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有趣的事情，就是律师行业是那种拜师制的，对吗？潘老师，就是我进行要有师傅带着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这个要不说这。好多人说我发现啊，你们律师事务所好像是这个师傅带徒弟，像作坊一样 啊。作坊听起来好高级啊，我觉得就像以前那个私塾一样的感觉啊，量身打造、私人定制型的这种。 对呀、这不像打铁匠啊，打铁匠的作坊挺堂的哈。这个作坊啊，我是一种形象比喻了。就是实习律师为什么一开始一定要跟师呢？是跟师要带徒啊。因为律师事务所啊，像姚老师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一个是新人的培养，这个成熟律师的打造，它是有道完整机制的。一方面呢，在专业水准上要定期的培训，通过实际参与案例、参与实践、总结经验、开庭这些实践经验吧，一点点成长起来，很不容易。一个成熟律师在业内有一句话叫“三年吃不饱，五年刚刚好”，就是一个律师想要这成熟， 五年才能解决温饱，是吧？ 有这样，所以这个一开始的阶段，初级阶段呢，这个成长锻炼确实很艰难。 小编，你听到了吗？小编啊，我就是你师傅，你好好跟着，你做好这个三五年吃不饱的打算，好不好啊？ 珊珊姐姐，小兵不用吃饱，只要不断电，我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 所以说，现在在律所里面，一般情况下，我当了一个实习律师，是正儿八经的，我需要挑一个师傅，或师傅挑我，然后我就跟着他了，是吧？ 基本是这样，带当做助理的阶段嘛、 然后呢，作为这个主办律师呢，在带头的时候也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个是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情感，而且呢要梳理他跟别人打交道， 儿子一样， 是这样的。具体到比如出差啦，这个在办好案件的同时吧，整理材料啊，不要丢三落四啊，具体到生活都要照顾好。 我问个问题哈，照顾这个徒弟对这个老律师资深律师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是这样的，三山这个问题非常好。 对啊，你在我看来他是付出的劳动啊，而且对他的比如说对收入啊对什么都没有影响，而且律师这个行业并不是说哎我带出几个徒弟就我最牛了，好像并没有，就好像都是在无偿劳动无偿付出的感觉。 这个是无形的，包括我呢也之前也有过师傅，现在也一样的，我们的合伙人主任律师也是给我特大帮助。我说这个成长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就是一旦你这个助手或者跟你相搭的这个做搭档的一个律师特别顺手，就好比 黄金搭档是吧， 黄金搭档什么飞翔插上了翅膀是个飞牛插上了翅膀就这样珠联璧合，配合起来非常协调顺畅，法律点论证啊，包括材料整理，这个出庭抗辩呀，甚至飞速业务给法律这个客户提供飞速业务这个法律咨询呀，出具这个法律意见的时候，那是体会到一种职业的快感的。作为一个实习律师，从踏入这个工作岗位这第一天开始，就要怀着一种特别踏实的心态实实在在去学，因为好多书本上是没有告诉你怎么做的。 是的，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一定要通过很多案例，很多的对接，一点点的积累经验的。 来了袁老师，那这个实习律师，这个小徒弟，他到底吐槽的是什么呢？ 你看他刚才提到了，就是其他琐碎的事物，他用了琐碎两个字。他提到的这个案子呢，也确实在我看来有一点琐碎啊。他是我们当事人是原告，被告欠了他几十万，一直欠着没还。但是 就是要欠款的一个案子。 对，但是被告的身上有一种流氓头子的那种气息，他怎么感觉的啊？就是 要不然怎么能敢欠钱不还呢？你知道，欠钱的是大爷。 对，而且呢，就是据他了解，这个被告也确实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流氓头子，但是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这个原告呢，也就是我们的当事人，特别怕被告 啊， 总是担心自己被被告报复。我们曾经问他，既然你这么害怕，你为什么还要告人家呢？他说他最近也， 既然你这么怕他，你就不该借给他钱。 那可能是因为怕才借， 可能是 对。他说最近呢，他自己急需要用钱，被告呢一直没有拿钱出来，而且几十万呢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要他心甘情愿的拱手让人，还有一些不甘心。可是从这个走上法律程序开始，我们的原告呢就整天神经兮兮的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被人跟踪了，说他有生命危险。我们甚至帮他联系了公安的这个工作人员帮忙调查和保护，但是根本就没有发现有人要对他有不利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因素， 自己吓自己。 对，纯粹是自己在那吓自己呢。公安人员撤走之后，他还一直给我们打电话，说什么啊，我花钱请了你们，你们就要为我的这个安全负责。你们要派两个人无时无刻的跟在我身边，要不我就去投诉你们。他感觉呢，我们呢是律师，但是 他直接花钱请保镖不就得了吗？ 对，他觉得我是律师，我不是私人保镖。再说是别人欠你钱，又不是你欠别人钱，把你自己吓成这样也真是醉了。 这个是吐槽这个原告的，其实是 对，就是代理人的啊。 你碰到过这样的代理人吗？ 这种情况呢也非常多见。比方说，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当双方当事人因为情感问题已经很纠结，甚至很崩溃了。我们在跟他梳理这个法律关系，然后解决他法律纠纷，包括分割财产呀、子女抚养的过程当中啊，还要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因为他会无时不刻的突然给你打电话，在你吃饭的时候，在你晚间会客的时候，甚至在你刚刚进入， 就是他失去了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老婆，然后把律师当成了情感倾诉的对象。 对呀，他是会把情感、他的未来、他的经济、他的法律交织在一起跟你倾诉，他把你当成一个倾诉对象了。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呢，在这个 在面对当事人这份信任的同时，毕竟他把什么都告诉你跟你说，在面对这份信任的时候，我们要从职业角度呢给他加以引导，比方说法律上你该怎么做，我作为律师我提示到的是吧，你咨询的问题给你解答的，然后你应该采取的法律措施，还有包括这个案子当中你如何保护自己，有那么多方式，第一及时报警是不是，二我们已经采取起诉措施了，那么在案件当中是不是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是吧，甚至对方要挟自己的时候可以发出这个保护令吗，和警察保持这个及时的沟通。 对，我在想我可以把我想象成那个就是他的代理人，然后有人欠我钱，可是那个人我真的有点怕他，我怕他做出什么不理智的然后不好的事情，然后我现在真的很害怕，然后您是我的律师，您会怎么样来说服我呢？ 这个呢确实不是理论上，你要是给警察打电话你要报警啊，确实是不是这样一句话简单就能解决的， 警察待会儿才能来，那我已经挨揍了， 对呀、甚至很长时间还到不了哈。这个时候呢我认为还是一个自我防范意识一定要强，自己还要学会保护自己，比方说这个人经常围追堵截，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你自己先找一个地方相对隔离他，对吧，还有呢要不要跟他发生这些交集，这些都是本能的保护措施，如果这个做不到谁也救不了你，对吧， 可以诉诸法律的话说明这个事情已经这个通过其他的手段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解决了，所以就法律可以诉诸法律的一般都会很比较极致比较极端， 是的， 对，他这种情况还有啊，就是还有我们作为这个律师啊也经常采取这种方式给他解决，就是要跟他家人取得联系，比方说像这个他已达到神经兮兮的状态了，那可能是心理已经有问题了，甚至幻想症了，他甚至觉得有人天天跟踪他，是吧，那家人的关心关怀他自己是不是介入医学上的治疗，那都非常必要了，对吧， 还有家人的陪伴， 这个确实是律师他不能是替代心理医生，不能替代药物治疗，是吧，也不能说律师确实保镖啊， 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真是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这个实习律师，然后我师傅就告诉我了一定保护好这个代理人，那我确实在这个保护代理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被揍了， 先去上个武校对，被揍了，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简直法外问题了，我认为法内的法外问题，这个就涉及到每个人如何保护自己了，包括我们做律师，做律师其实是个风险职业哈， 对， 在这个这过程中如何保护自己保护当事人，尽量减少损失，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玄妙的问题也非常现实的问题， 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挺心疼律师这个职业的，然后工作也挺辛苦的，然后面临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那今天上半个小时的暂时就是这样，咱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你

是律师很经常面对但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法律界有一句话叫执行难难于上青天，上青天了都。 嗯， 这个不光是律师困惑，而且是执行法官的困惑，执行局啊，这个执行呢确实是一种诉讼风险最后的呈现。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当事人也就是债务人啊，在债权人已经赢了官司，在已经甚至已经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情况嘛，他已经上了老赖名单了，黑名单、失信名单，全都。 老赖名单是什么意思？ 老赖名单是俗称 是老赖钱， 他属于老赖了。 嗯， 有一种情况， 老赖名单是官方名单吗？ 啊，对呀，他官方名单叫失信人。 哦、 啊，列入失信人名单，很长时间呀。这个我在做实习律师，我也很困惑。哇，我的官司赢了，我还拿不到钱。 嗯。 我这打着官司干嘛呢？对吧？法院起什么作用呢？ 嗯， 啊，老百姓会有这种本能的困惑。 嗯， 但确实是就是执行不回来。 嗯， 比方说这个被执行人，他就是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嗯， 啊，或者是他有财产，他加了很好的隐匿了，确实查不到。 嗯，那现在是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呢？就碰到这种强制执行的手段都有哪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最近几年对老赖加大了惩罚力度，比方说首先是列为失信人，不能乘坐飞机高铁，高消费一切给杜绝，二一个呢，他的这个信用个人信贷都受限制，还有呢，甚至有的会影响到子女的就学了，因为要做这个信用体系的评价，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出现了。那么最近呢，最高法也有一个意见措施出来，就是对这个老赖这个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监控了。 嗯 啊，加大了处罚力度，可以说老赖如果再做下去，以后就是寸步难行。 嗯，他只是不能乘坐飞机，不能乘坐高铁，不能进行高消费，然后怎么能监督他赶快把他应该还的这部分钱、应该支付的这部分财产，然后给这个胜诉方呢？ 这个一定要查到他的财产线索，如果有了就好办了，如果查不到还是没有办法。 哦， 就是这样一种僵局吧，可以说。 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我这个官司胜了，那我这个费用律师费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这个代理人他的这个钱到账我才能拿到？ 会不会影响到律师的收入是吗？ 是这样的，那 笑而不语，潘老师 不是 有很神秘的微笑？ 没有没有，不，一点都不神秘。这个就看当事人当初和这个委托律师签的这个委托合同是怎么签的了。因为有几种方式，主要的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跟结果不挂钩啊，律师根据工作量啊、案件复杂程度呀，来做一个那个约定啊，律师费分期或者分批，甚至一次性交付完毕，跟结果不挂钩。还有一种呢叫风险代理，是和结果挂钩的，比方说前期有一些基础代理费用啊，律师少收一些，那最后案件结果呢以当事人执行回来的钱款啊作为律师费的一种计提，有这种情况。那么这种就是大员说的这种啊，拿回钱了之后该不该给律师支付费用啊，这是那就看有没有合同基础了。 而回到这个案件本身，其实我看到这个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最苦恼的一个。因为你知道我还是挺相信公正的一个人，然后只要这个被告他没有上诉，其实是他也接受了这个结果，或者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尊重法律。我觉得如果既然判决下了，大家还是要遵法守法，然后尊重法庭上给出的这个判决意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去不执行的人多吗？ 很多。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对恶意逃避债务拒不执行的这个法院判决的这一类呢，有一个罪名叫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如果你是恶意逃脱债务，而且转移隐匿财产，证据充分的话，可以追究这个罪责的。可以判刑的。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希望大家都可以遵法守法，尊重法律的判决结果。这个实习律师工作两年半，碰到这样的情况，也算是慢慢的给自己打怪升级的一个必经的经过啦，都会碰到这样的案件的情况。 这就是在现实中沉淀，在现实中历练，然后还要坚定信心。 加油加油加油。下一个吧，应该还是一个实习律师是吗，袁老师？ 对，他工作了两年。 我觉得咱们特别像那个法官现在。下一个吧。就有一种这种哎呦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感觉。 工作了两年了、 工作两年，就是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预期过高。他最想吐槽的就是很多当事人都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过高，接手了不少案子，这也是个普遍现象。很多当事人呢认为请了律师以后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但是律师也不是万能的，律师也是要走法律程序的。但是有些当事人呢，若是有什么需求需要他们去亲自去找的这个资料或者是案件的处理超过了他们预期的时间，他们会说我花钱请你们律师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解决，你们到底行不行啊，这之类的话吧。他想说呢，这个律师不是万能的，法院也不是个人开的，遇到这样的当事人就是很想吐槽，但是偏偏这样的当事人呢还是大有人在。 是的，这个当然这种想法呢其实我也给予一定的理解。老百姓打官司啊，对这个法院有一种期待，就是说我冤了，我到您这儿来您就应该判我赢，或者打击对方。在民事领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观念一定要贯彻下去，老百姓很多不清楚啊。如果你承担这个举证不能，你要就要承担不利后果。那么请了律师，律师也是积极的为你调查取证，你的主张是不是得到支持，那一定要看事实看法律。所以呢诉讼结果无非就这几种，我们赢了或者我们输掉了，甚至我们不输不赢。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案子呢是以调解结案了，协商的结果，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啊，丁丁指证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对案件处理结果预期太高，比方说我花钱请个律师案子就应该赢，那好了，我们双方都请律师，我们的结果双方一定赢吗？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是吧？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存在误区，这个误区就在于什么呀，一定要想好自己的诉讼目的。有这样一种情况，我经常给当事人这个梳理他的想法和他的追求的目标，我说你这个案子打完之后你追求什么，光要钱吗，还是打的一种开斗气车，还是想出一口气。我要观察他，因为这是很可能存在的这个因素。有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种遇到一种案一个案子吧，一个分享一个案子，这个当事人呢他自己的这个公司啊被这个其中一个股东呢暗中就做了这个财产转移了，但是这股东是在公司当法人又是总经理，这个当事人呢，我这当事人呢是投资人，他已经赋予了他任意处置这个公司，因为他信任他这个权利。那后来发现呢他做了很多违反竞业禁止的这个行为吧，他很生气，但是呢他又不想告他。我说如果这个 还挺有情有义，人家都把你财产转移走了。 他是这样说的，说我们俩不容易啊，我们发小长大、发小长大啊。当时我在这个很穷的上学的时候他救济过我现在我干得比他好，我希望拉他一块来合作开公司，这样一个背景吧。但是呢他做这事情让他很生气。我说你法律上很有措施，有措施制裁他，比方说他真挪用资金了，那涉嫌犯罪是吧，侵占公司财产了，也有这个侵占公司这个罪名，侵职务侵占罪是吧。他说确实因金额也相比较大，他说我只想起诉他，我出这股气，钱呢我都不指望他追回来，我想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人，什么是法律啊，我在道德上道德义务上这个还有这个法律上我给你个教训。他是怀着这个目的来起诉的。最后呢这个案子结果呢也比较满意，因为确实我也把这个诉讼目的给法官讲了，法官就知道了并不是一定以追回钱为终极目的，所以呢法官也是在开庭的时候甚至庭后教育了对方，当然这个法官也是在做调解工作的时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训诫和道德上的谴责吧，因为调解工作是活泼的啊，可以多种形式，所以这个结果就挺好。那还有一种呢，一个案子也是一个银行行长，他们这个家庭纠纷啊，他的爱人呢就是一直怀疑他这个有外遇，不得已呢就是过不下去了起诉离婚。这个时候我也帮他梳理你的目的，就是你这个离婚是解除婚姻关系是吧，摆脱家庭。你为什么要笑呢？你为什么要笑？ 女人嘛，都在闹，你知道吗？大 多少情况下他只是希望这个男人回心转意，我觉得嗯，你当时这个当事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期待的？ 他是你这种是希望教育教育他， 对不对？ 所以呢你说一说说到结果，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你当人去起诉一定要想到自己的终极目的和追求的结果、嗯嗯、而且有的人他钻入牛角尖说我一定要拿回这钱来，我也帮他梳理这个诉讼目的，就是在这个追回尽量挽回损失的前提下，我们还要达到一种什么结果，我们赢了官司就一定是赢了吗？我们可能感情上输了，在法庭上他的太太还就相信法官的话， 嗯， 他说法官我在法律上我会有什么样的不利地位， 嗯， 你说财产我能分多少， 嗯 啊，法官告诉他夫妻财产肯定是只要你离婚分割的话肯定一人一半， 嗯， 但是你别忘了他以后每年都几百万的收入啊。 法官还会这样就是入情入理的做调解是吗？ 对呀、啊嗯，而且这个我都之前跟法官沟通了，因为我要介绍当事人实际情况、 嗯， 他的太太是什么一个特质，什么性格，嗯、他追求什么，双方什么情况，我跟法官单独沟通完之后， 嗯、 法官做调解工作的时候，嗯、他就有的放矢了。 最后这个案子结果怎么样？ 那结果就是说，法官就是让对方我们这方撤诉，就是建议他，当然是建议了。撤诉呢是观察半年， 嗯 啊，如果能够就破案算了。太太最后也确实有收敛，到现在没有再找我啊，没说判例师这样的不行，我还要起诉，没有找我啊，就是还是得到了教育吧。 嗯， 就说什么呢？你一定要想好你的诉讼目的。 嗯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为了引出案外人。 嗯，没听懂，我听起来这个是一个。这我现在找到了看柯南的感觉 啊，对呀，所以有时候、这个、 要引出案外人、 嗯、 案外人是个什么？ 对呀、啊、案外人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俩之间有债权债务纠纷， 嗯 嗯、这笔钱呢实际上不是你借给我的、 嗯、 是你从别地方融过来的， 嗯， 朋友介绍，或者是这个出借人呢他不便于出面， 嗯， 他通过你来借给我了， 嗯， 但是我到期呢我没有还上， 嗯， 所以呢我们要打一场诉讼， 嗯， 我这笔钱呢是给大元老师用的， 嗯， 你们都是不愿意出面，但是现在呢我还不了了，大元还不了了，但是表面看是我还不了您吧， 嗯， 您背后那个人着急是不是、嗯、所以呢现在就是咱们俩都很为难， 一笔钱好复杂啊，就是咱们这样，小编你先查一下那个案外人什么意思，待会儿你帮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现在我再理一下这个关系，是 A 有钱，嗯，然后通过 B 借给了 C，C 把这笔钱给 D 用了、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啊、然后最后 D 还不了了，然后 C 也还不了， D 还不了 C， C 还不了 B， B 还不了 A， 哇好像三角债是吗？ 小兵来为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案外人，这里专指除当事人以外其法律上的权益因执行行为而可能受到侵害的人，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案外人属于没有参与案件审理但有利害关系的那一类人， 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通过一场诉讼呢别人就着急了，比方说这笔钱或诉争的是房产、嗯、房产还有这个所有权人还有共有人、 嗯、 是吧， 嗯， 所以呢他迟迟不出现， 嗯 嗯，早也找不到，这个事情还要解决怎么办，就打一场诉讼，他如果不出现法院会通有一种方式叫公告送达， 嗯， 如果公告送达期你还没有出现那就缺席审理，缺席审理的案子你要承担不利后果的、 嗯、 因为你丧失了你举证质证的权利， 明白了， 抗辩的权利， 嗯， 所以呢有些诉讼它是有其他的这个目的的， 嗯， 当然我们不提倡啊，也要严厉打击一些恶意诉讼、 嗯、 虚假诉讼的， 嗯， 很多一种情况是为达到普通目的吧起一个虚假诉讼，这种案例很多。 好，我看到了在这个案例当中今天吐槽的这位实习律师他其实是吐槽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过高，就实际上是没有想好自己的结果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开始各种找茬然后欺负律师。在我看到的这些话当中，比如说我花钱请你们律师在干什么吃的呀，这么长时间还不解决你们到底行不行啊，我觉得是充满了对于律师这个行业的不尊重的。 一个经验呢我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当事人在我们跟律师开始谈案办案的时候啊，就通过沟通交流要给当事人这个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嗯 嗯，你这样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利后果， 嗯， 会出现哪种不利的这个情况， 嗯， 甚至你这个案子有利有弊，利在哪弊在哪，先期要沟通好， 嗯， 让他心里有准备，最糟糕的一种状态要出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面对， 嗯 啊，我作为律师一定要提示到 这个当事人有这种这个想法我理解，但是我如果说这个问题出现了，而且当成一个问题跟律师发生冲突了，我认为律师本身是有责任的，因为你前期没有沟通好，没有把这问题说清楚，对吧？你甚至有些律师为了接案前期吹嘘得很高，这样的没问题叫我们打吧，我们从来没有输过，保证拿回来没有问题，这话你要撂给当事人了，结果出现不利的时候他肯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认为律师也是有问题的，要反思自己。 还是比如说我们沟通这个预期啊，比如说这预期的话是拿来钱，或者是某一位这个关键人物去出现，那这些内容会写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协议当中吗？ 这个问题也比较尖锐这个如果追求哪一种结果，然后以作为律师费的考量的话，在这个签署委托代理协议的时候可以去写啊，写得很清楚，比方说这样达到于什么效果，我对应怎样的一种律师费的计提，或者支付怎样的一种方式支付吧，这样说吧，可以写得很清楚，只要不违法违规都可以写的。比方说我这样子就希望通过诉讼让我这个朋友出现，只要他到庭说明情况给我道个歉就 OK 了，这个律师费我给你多多钱，可以的，没有问题。甚至有一种情况呢，是设计上的诉讼，只要这人出现，我取得的他是他的一个身份证信息啊，或怎么着，他出现了，他会给法庭提交这材料，我知道了 OK 了，我撤诉了也行。 好吧，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我觉得当事人啊，还是真的要好好的像潘老师说的一样哈，想好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就尊重律师这个行业。那作为律师呢，肯定就是要待人以诚，尽职尽责。那今天节目咱们再听一个实习律师的碎碎念好了，叶老师。 也是一位实习律师，他工作一年半，他吐槽的这个槽点是立案难。有些地方法院强制设置了诉前调解程序，虽然承认呢有些案件是可以被调解的，但是有很多案件是不能够被调解的。不过自认为既然已经闹到走司法程序了，就证明双方已经完全不想再调和了，证明已经有进行诉讼的心理觉悟了。感觉诉前调解这个程序的效果不大，而且非常消耗时间，耽误立案时间，案件的处理过程十分缓慢，也耽误律师的时间和经历。 也就是说诉前调解程序这个程序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是想探讨一下这个流程上的合理性的问题，对不 对？ 对。潘老师对于诉前调解程序这样一个设置您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法院诉前调解是有的，而且现在这个司法审判的理念就是以调为主，调判结合，那个诉前调解程序很多法院采取了这种便民措施，而且呢极大的缓解了这个法院的这个承办案件的压力，也是有效促进了定份指证，因为这个方式很灵活，把这个争议事项呢解决在这个对簿公堂的前期阶段啊，有的北京法院也很普及了。 他觉得就是双方已经闹到这个程度了，那咋还能调解呢？别调解了，直接这个咱们就庭上开干吧。 对，庭上见。 这是律师他鼓动这么做吗？ 他主要是觉得那个诉前调解程序的时间太久了，然后他觉得通常情况下效果不大，然后还耽误了立案的时间。 也不是的，不尽然，各案有各种情况吧。有些案子确实当事人对峙状态很浓，我不调，我也不商量，法院就判，就看结果，愿赌服输。那这种情况下，确实是那就没有调解的必要了。而且呢， 一般情况下，我先问一个大概的小的那个数据哈，你有没有观察过？一般情况下，这个通过诉前调解程序，就真的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咱撤诉吧，咱不打这官司了，能占多大的比例呢？ 看领域，也看那个案件类型，总体看呢，家事法律关于情感问题的，比如说可以缓和的这种离婚关系啊，和这些婆媳关系啊，分割财产呀，这种调解的比例非常大，将近一半以上。 在法庭的那个诉前调解程序，看起来像不像各种电视节目上那种，就是 解决家庭矛盾的那种调解节目啊，是不是就是这种一个情景？ 情景上很像，因为这个调解室一般设计的也很人性化了， 嗯， 气氛也比较轻松，啊、方式也比较灵活。 嗯、 但是法官终归是法院的诉讼调解、嗯，法官的这个职业威严感还是存在的。 啊、 比如说，到底怎么样，我晓以利弊， 我知道了， 啊、法律后果我告诉你。 这样的，哎呀，不要吵了，家和万事兴啊。 嗯， 法官是。不要吵了好吗？ 你如果 看气场， 对呀、啊，他有时候会说，非要起诉吗？这个案子能不能调？好，如果调不调，一方不调就达不成调解的。 嗯、 那行，择期开庭，等通知吧。嗯、 啊， 他有软有硬啊。 哦 当人在转身的一刹那有所回旋、嗯、啊，法官，我这事儿还能不能？ 不要走，不要走，我想，算了吧。嗯、 是这样的、嗯。 但是刚才这个数据，比如说一半以上能够解决这个领域里，嗯、包括一些情感类领域里的诉讼啊、我觉得这个诉前调解程序还是非常有存在的必要的。然后那其他的领域呢，会有那种就基本上诉前调解程序真的不太有用的领域吗？ 有很多，就是这一类的，基本上是双方比如合作不下去了，而且呢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那这个甚至都没有谈话的必要，不想面对。有的当人就说，潘律师，您全权代理我出庭，我一次都不出现，因为我不想见到他。那这种僵局，那这肯定是官司打到底了。 那这种情况下，诉前调解程序大概需要占用多久时间？ 是这样的，一审审成的法定期限是六个月，啊， 这六个月都不能立案吗？ 不，立案是很快的， 嗯， 就是开始立案之后的庭审时间是六个月， 嗯， 而且中间如果有申请调查取证啊，还有这个 其他的还 得延长啊，对啊，可以延长，有法定情形可以延长。 是诉前调解程序，我是说就是，诉前调解程序是在立案之前还是立案之后？立案之前。 诉前呀， 嗯， 诉前调解程序在起诉之前， 嗯 嗯， 诉前调解程序大概需要整个流程需要多久啊？就比如那种我真的是没法了了，我必须要打这个官司，我最快能多久才能得到这个立案的走到这一步？ 啊，那完全基于你自愿， 是 这个对这个不是法定的，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期、 哦、 或怎么怎么着、 嗯， 因为有诉中调解和诉前调解， 嗯、 诉前调解咱们这里谈的是没有起诉之前， 嗯 啊，法院开辟了一些便民措施， 嗯、 调解室， 嗯 啊，这完全是，它等于一个调解机构了， 可以不去吗？不可以，应该是 调解一定是双方自愿，我们共同去调解、 啊、 我们 也就是说现在是我在立案之前我到了法院了，我还没有立案，然后我们双方比如说我和袁老师要吵架，然后我说 咱们俩要打官司 然后我说我要调解，只要他说我绝对不接受调解，嗯，我就 那对不起，就是不接受调解、 嗯、 那就调解不了， 那我就是可以跨过这个诉前调解程序这个步骤，然后直接立案，然后咱们法庭上见了，对吧？ 对，这了，这是本的公民的诉权是完全由你自由行使， 嗯， 没有任何限制。 那完了，这吐槽好像不成立啊。 这个律师啊，可能他没有剥离两个问题，一个是诉中调解，一个诉前立案之前， 嗯， 也有一种呢叫审前调解，严格来讲叫审前调解，立案之后已经有承办法官了，开始审理了，但是法官那这类案件呢，有工作指导意见或者是工作主那个精神吧，不着急开庭，先做调解，尽量做调解。比方说，刚才我提到的婚姻家庭案件了哈，还有一类呢是这个双方没有这个合作上没有说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还有一些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像商标啊、专利啊。你侵犯我了，要交我这个侵权费用是吧、 嗯？ 我的损失赔偿。但是法官认为呢，大家共同用不更好吗？ 嗯、 尤其是专利是一种知识的传播， 嗯、 像这种，像我们原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宋玉水法官呀，原先在最早这个海淀的非常知名法官了，全国知名的法官了，他就是以调为主，做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案件。 哇！ 最后双方是不仅是握手言和，而且是走向合作。怎么共同发挥是知识产权的效用、 嗯、 那这种他这种这个沟通和这个调解期间确实很长、 嗯、 要说服对方，要认识到对方价值和自己的价值，甚至找到你们双方共同利益切合点、 嗯、 这个反复的过程确实时间也不会太短。 嗯， 啊， 明白了。今天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今天节目不太像吐槽记的节目，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法律常识的普及 漫谈、 一个漫谈吧。所以最后我还是想请潘律师帮我们分享一个挺宏大的话题，一个好律师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新人他真的成为律师了， 嗯， 他的专业画像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职业精神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我想用这个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他的有一句这个概括，